记得 现在只想失足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斤的胜利，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么剩我一人是你，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听到刘德华的这首《练习》，人生的成长就是一步步的学习，上学学习知识，谈恋爱学习相处，还有音乐电影教会我们的世间万物，人情冷暖，还有生活本身，这个威严的老师总是强迫我们学习一些我们根本就不想要了解和接触到的事情。可是生老病死，谁又能够逃离和逃出呢？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万芳，《让我送你一朵花》。 窗外阳光斜斜洒落，洒满淡淡的落寞，一个人坐在角落，独自放空思索，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怎样的细思繁琐，是为了什么在纠葛，竟然躲不过。让我送你花一朵，摆放的包裹散落房间角落，面对或是要出走，我以为我懂，该离开换个心情，看看风景，我想需要找到个理由，我想我需要勇气放肆哭泣，才会发现你一直在那里。让我送你花一朵，